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1:01，4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2年第一个星期一的晚上，我是巧克力韩韩丽，欢迎光临陪伴了你很多年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我一个人陪你，我们共同迎来新的一年。播出时间没有改变，还是晚上的9点到11点。那至于我们的人马呢，或许会有增加哟。请记住，2022年男左女右带给你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许飞演唱的《去远方的人一路青春》。 在等待中徘徊了太久，试着寻找答案，却失去了主张。生活给你一些含义不明的，其实你需要的只是一句出发吧。时间匆匆，来不及拼凑地图，所以青春总充满奇迹。满天星辰在路的尽头燃烧，别回头看，让热爱去指引方向。年轻气张自由任性，去寻找新的决心，这热爱让我们彼此更尊敬。青春谁将万物有力，去发出新的妖气， 新的邀请，这热爱 我是非常迷恋口哨声的，因为它带着一种轻松和一种与自己非常舒适的相处方式。就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陪伴你的时候，你也可以轻松地吹一段口哨，告诉自己我有快乐的能力。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其实如果不是日历提醒你，不是跨年提醒你，不是周围的祝福提醒你，其实它和上个星期一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可能于我们中国人而言，这个新年只是一个热身稍后的春节啊，真正的从牛年到虎年才是我们中国人啊习惯意义上的新的一年的开始。但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非常的早，1月31号就是腊月29。那今天呢是腊月初一了，所以这个节奏就是要一点一点的又期待过年的到来。有小伙伴说今天叶谦没有来吗？你看你今天都没有上班，那在嘉宾啊，他也要陪伴他两个孩子，这个三天假期还是要给足他的，所以我一个人在这个晚上陪伴你，都已经20年了，我相信你已经习惯了。全新的一年，我的节目安排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不一样的就是在这一年，我们也要一起向7月16号冲刺了，这是我们在晚间相伴的第15年。同时在下午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我还会有星期四和星期五，另外还有 To One 百科的工作，希望在自己职场的第20年能够给听众朋友的晚间生活、音乐生活带去更多的感动也好，或者说欣慰也好。希望你喜欢我声音的这一场旅程没有选错方向。今天晚上我会带给你两篇暖文章，还有为你挑选的男左女右2022第一期节目。如果你想对我说的话呢，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五月天，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愿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思念到如今。 新年快乐。这三天你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我相信总有一个人对你说的新年快乐，你的印象最深，也会最把它放在心里。真的就像王菲的那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大家为什么要祝你新年快乐？就是希望你和你所在乎的人都会因为你的快乐，这一年不管遇到多少不开心的事情，多少低谷，都会因为想到那一份快乐而立刻化解了。旧岁有所得，新年有所期，既要今朝醉，也要万年长。12月31号，在那个跨年的晚上，我相信你肯定也如你自己希望的，在你所期盼的歌手演唱中，或者频道的那一台晚会里，感受到了新的一年和旧的一年告别的那一瞬间，自己内心中所在乎的一切。不知道五月天的跨年你有没有看，也不知道当周杰伦突然间出现的那一瞬间，你的眼睛有没有湿润。我真的要感谢广播，如果不是2002年做电台，如果不是因为2007年和你在深夜里有了男左女右，我想以我这个70后的年纪，应该不会对五月天这般的越来越喜欢。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在2021的跨年的夜里，因为五月天和周杰伦的合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激动的流下了眼泪，觉得在心底里还珍藏着一些热爱，这种感觉真好。就像周深这一首歌，你知道吗？想起我，他是在抖音上所有的网友朋友们，你们的每一句话汇成了这样的一首歌。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每一句都是平凡人的心声。 晚霞染红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拂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亲爱的朋友啊，我要拉着你慢爬，想和他有个家，就像梦里的那样。狂风不停，我也不会畏惧，因为有你和我一起，人生多 周深从来都不会把一首歌糟蹋了，相反，他总会让一首歌真的有了更多的高光时刻，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 OST 都会找他，也还会有那么多的关键时刻想通过他百灵鸟的声音带给我们这一刻的记录。而这一首歌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你可以到抖音上去找一下这个 MV， 它特别棒的是真的每一位朋友他们的留言被采纳之后，他的名字都会写在其中，真是一句一句串下来的，就很有一种百家歌的感觉。你来开门给了我一句，他开门又给了我一句，就这样串联起了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而且我也会对歌词中的有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要好好记录，所以我特别买了2022年的这个记录本。其实以往也会买，但是就不会那么坚持下去。今年呢，我想跟自己说，好好的记录，好好的美好，就像这首歌一样。所以我刚才特别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特别抛出了我的这个绿色的本子，希望这一年都能够有这种清新的颜色，和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可能它都是伏笔，要相信往前走才会接近更好的生活。那2022年男左女右和你的7月16号之约就这样进入了倒计时。而且呢，我也想和正在听节目的你说一声，为了这15年的相聚，我们也将找15位各行各业的朋友作为听众代表。所以如果你在你的行业里真的是在深夜里听男左女右很多很多年，你觉得你很想接受我的访问，我真的希望你先酝酿一下，当我们这个活动正式开启的时候，我好希望能够采访到这15位在各行各业当中也是在深夜里深耕，也是在为了美好生活而好好生活的人们。这几天其实我也陆陆续续的收到一些朋友的私信，你们的心声，你们的感受我都看到了。其实说心里话，真的要谢谢你们的信任，因为我也有不知道该跟谁说这番心里话的时刻，可能也真的像王菲所唱的那样，有时候和陌生人，一个信赖的陌生人更容易让你敞开心扉吧。所以如果你正在听我的节目，我想对在去年经历了很多的波澜，内心里有许多的苦楚，但是还是很勇敢地走出来了，给我写了很长的一封信。我想说的就是，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请相信生活真的不会辜负所有认真而努力的人。下面这首歌也是在今年的跨年带给我印象很深刻的，这是来自告五人乐团他们在第二张专辑当中带出的这一首《温蒂公主的侍卫》，是杨子用她甜甜的嗓音让我们在跨年的夜里感受到这首歌至于爱情，至于勇敢，至于心中的纯真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想在今天晚上和你分享原唱告五人演唱的《温蒂公主的侍卫》。 我现在要对你告白，但或许不是那么简单，请亮着双眼听我说，亲爱的，或许我们不会永远永远陪伴在彼此身边， 比我更耀眼。 唱歌，这爱到何时，爱到何种程度哈，才会这样。我想到的是这首歌里面他的那种行进感，还有告五人的这个主唱这个女生，她的声音里真的带有一种非常女孩子气的东西，然后杨子的翻唱里就带了更多甜甜的味道，而且真的杨子的演技就不用说了，我没有想到她的音乐品味也这么好。所以喜欢一个人往往也会跟随他的喜欢，一个正能量的你的榜样，他会给你的生活打开一扇窗，带给你许多美好的东西。这么多年过去之后，真的也希望男左女右是这样的一档给你生活希望，在你忙碌一天之后，从这里能够获取到更多的营养，或者说精神的补给站。当你这一天中遇到了许多想不开的事情，因为听到一首歌，因为一篇暖文章，因为夜间的一个弹奏，一下子发现自己忘掉了，而且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还没有我这样的福气，可以通过我喜欢的事情里得到快乐。这种能力其实我们应该给自己点个赞。这一星期我们将会有一位新的男左会在夜里为你唱歌，终于这一天到来了。 街灯般住我眼前，下一步拉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电话亭仍留着你的话，一句话掉一滴泪，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觉 想。当那一位男左到直播间为你唱歌和你聊音乐的时候，你大概也会有一种原来是他啊。很多亲戚其实早已经埋下了伏笔啊，我们能够走到一起，能够走下去，彼此之间的缘分，这种广播的缘分也是很深的。

找到你时间 上也是2022和你分享的第一篇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2022年让自己变幸福的20件小事。2022年，幸福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或许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同，我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对于幸福的诠释也就各有不同。但无论哪一种幸福的复述，都是源自一个人内心最温情的认知和最丰裕的感受。幸福不是脸上的虚荣，而是内在的需要。幸福不在别人眼中，而在自己心间。哈佛大学推荐的这20件小事告诉我们， 幸福离我们并不遥远，生活里细碎的小事儿就是幸福的来源。一，面带微笑。首先请记住，让这个世界灿烂的不是阳光，而是你的笑容。就像三毛所说，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微笑的力量在任何时空都直抵心灵，生活不会因为你一句怒吼而有所不同，却会因为一个微笑变得格外美丽。所以当你睁开眼的第一刻，请微笑。二，不要在意别人的想法。人生终究是自己的，不要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别人夸奖你，奉承你，你不会因此年轻十岁；别人无视你，甚至嘲笑你，你也不会因此而变笨变傻。要知道，这个世界只有三种事儿：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老天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与你何干？三，每天至少花10分钟的时间静坐，每天都要有点独处的时间，因为定能生慧。有位智者也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我们不仅需要一段时间的安静，到了一定年纪，我们更会享受所有安静的时光。很多纷纷扰扰的事儿，我们都会在这安静的时间里给自己捋明白了。所以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四，花点时间与70岁以上的老人和6岁以下的小孩相处。人一生至少不能放弃两样东西，智慧以及童真。与老人相处，我们能获得更多人生智慧；与孩子相处，我们会短暂地重拾童真，而这恰恰也是生活的绝妙之处。五，不要太较真儿。无论是预示好的还是偏偏如此的事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无可奈何。我们无力改变，所以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总比强撑着要强。所以尽人事听天命，这是世间最大的从容。六，你不需要赢得每次争论。生活不是战场，无需一较高下。尝试听取别人的意见，也是对自己的认同。君子和而不同，你的修养将会使你更加幸福。七，不要把宝贵的精力用在与人谈论八卦上。你若芬芳，蝴蝶自来；你若愁闷，则霉运上门。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你会把你最关注的吸引到生活中来，你会把你最关注的吸引到生活中来。所以尝试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毕竟能丰富生活的并不只有八卦。八，人生苦短，别把时间浪费在恨任何人身上。人生最大的修养是宽容。要知道，时间是自己的，与其用大把的时间去仇视别人，不如宽恕别人，也放过自己。远离所有负面情绪，生活终将教会我们，没有任何人该对我们的人生负责，除了我们自己。九，没事儿多喝水。成人的身体70%的成分由水组成，儿童体内的水分则占80%。水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我们常说，人可以3天不吃饭，但绝对不可以3天不喝水。水不仅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对于舒缓情绪也相当有用。所以有事儿没事儿都常喝水，喝水是健康之源，水堪比任何良药。 十，在你清醒的时候，请多多梦想。海涅曾说，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生长，秋天就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我想生活也是这样，有播才有收，有憧憬才会更加美好，而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白日梦。适当的白日梦并没有什么不好，在匆忙的岁月里想想诗和远方，多么令人惊喜。网上有一句特别火的段子叫，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所以何不尝试呢？最后在此奉上成功公式，祝你美梦成真。正面的思维，加积极的情绪，加强烈的渴望，加坚定的信念，加持续的关注，等于心想事成。十一，每天睡满8小时。有一样东西，它能提高你的记忆力，增加你的魅力，让你保持苗条，降低食欲，保护你不得癌症和老年痴呆，不让你感冒和伤风，降低你心脏病、心梗和糖尿病的风险，会让你感觉更快乐，不抑郁，不紧张。这种东西叫做睡眠。睡眠专家曾经这样说，睡眠比饮食和运动更重要。如果剥夺一个人的睡眠，或食物或运动24小时，睡眠伤害最大。每晚至少要逾6小时的，每晚睡少于6小时的45岁以上的人，比睡7到8小时的人得心梗和脑梗的概率高200%。所以建议大家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0点到次日早6点，如果听完男左女右的话，就是晚11点到次日早晨7点。第12点，忘记那些不开心的过去，别总纠结在过去的错误上。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烦忧。西方有一句谚语叫，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所以何必太困于心乱于情。我们养花不是为了生气的，我们说话不是为了抱怨的，我们拥有记忆不是用来遗憾的。不要活在对过去的追悔中，不要活在对未来的担忧中，活在当下才不负年华，不负今。13，让自己每个月的阅读量都比上个月高。读书是智慧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本身却可以引领一个人走向更大的智慧。把书作为生活的常态，是生命最美好的习惯。如果手头、桌头、床头总有月薪的书陪伴，是一生的幸事。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不要到了某个年纪才倍感遗憾，年轻时读的书太少了。阅读，并且心悦诚服的读吧，趁还来得及的时候。14，每天花10到30分钟慢跑。知道最有效又最省钱的运动方式是什么吗？慢跑，持之以恒的慢跑。医学权威认为，慢跑是锻炼心脏和全身的好方法，对于减肥和戒烟都大有益处。有人说，每天跑一跑，快乐少不了。现在各地都掀起了慢跑的风潮，你准备什么时候加入呢？15，没有人能主宰你的幸福，除了你自己。我们似乎都习惯于看别人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悲喜，那些不由自己的快乐，其实都不能称之为幸福。幸福，应该是你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觉。如果你爱自己应胜于一切，如果觉得菜淡了就加点盐吧，觉得洋葱无味 就加个鸡蛋吧，你的幸福由你决定。所以当下一次感到悲催的时候，千万别将手指指向别人。16，与朋友保持联系。你工作再忙，拼死拼活，他不会在你生病时给你贴一贴和温暖，而你的朋友们会给你。所以记得保持联络，真正的友情是经得起考验的。感谢时间、空间、名利帮你淘汰掉那些曾经一起哭一起笑的人，而剩下的请你学会珍惜。17，时常打电话给你的家人。以前我们有一个电话室，三天两头就会给家里打电话，现在我们有很多台手机，三年两载也打不了几个电话。但是时间从不等人，电话的那一头也不会永远都有那个熟悉的声音。所以千万别忘记时常打电话给你的家人，哪怕是唠唠家常，寒暄寒暄。当然更重要的是记得常回家看看。18，尝试每天让至少三个人微笑。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当一个人微笑时，世界便会爱上他。微笑是最能感染人的力量，在尝试让别人笑起来的同时，请你先微笑着过好每一天。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将收获多多，健康的身心，良好的人际关系。19，花点时间去冥想，练练瑜伽。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与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而且呢，可还是不快乐？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都在考虑如何变得合群，如何更受大家欢迎，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如何与自己好好相处。学会独处，明白自己，是一个人必要的能力。沉淀下来，与自己好好对话，外在的和谐源自内在。20，不管心情如何，赶紧起身梳洗打扮，闪亮登场。心情是次要的，生活才是主要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该做的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一个懂得生活的人绝不会只沉湎于过去。所以别颓废，别沮丧，梳洗打扮一番，你依旧是最美的你。生活何所畏惧，幸福自在眼前。一转眼2022已经开启了3天，愿刚刚和你分享的20件小事，在2022接下来的日子当中都会让你想起，让你幸福。所以还是要在第三天的晚上继续对你说 Happy New Year， 请务必快乐。 的小鸡飞往温哥华，陪在父母的身旁，漂亮的路易依然还在，每天不停的烦恼，坚强的阿玲在马来西亚追逐自己的梦想，聪明的丹丹依然还在应付不断的奔忙，无论天涯也不分海角也喜怒哀乐也一起舞。 Happy New Year。 独自还留在他乡，寻找新鲜的方向。温柔的嫂嫂依然还在望着娃娃的成长，无论天涯来也，不分海角来也，喜怒哀乐来也，一起舞 Happy You 如果这些年男左女右在新年的节目你都注意听过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一定会放这首雨飞门的 Happy New Year， 因为它的的确确带给人的是对朋友的思念，和虽然没有在一起但心里面是那么的牵挂。这是新年的意义，就是让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有多少人，你特别希望他在这一年真的过得特别的好，是真的走进了你的心里的人。新年新年，可你却在乎的还是老朋友、旧的人、旧的节目。这里是男左女右在2022年的第一个直播的晚上，因为还是一个放假的夜里，所以我们的老嘉宾叶谦今天晚上就没有光临，毕竟他也是马上要迎来他的48岁了，年纪大了哈，可以允许他要进行一个调整，我相信大家也是理解的。如果是今天晚上一直盼着听叶谦的冷笑话和东城区叶谦弹吉他的朋友呢，就可以早一点入睡了。那其他小伙伴呢，我们还有一小时的相伴，稍后还会和你分享一篇暖文章。这首歌也是每年在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很想提醒你的，不要忘了你是一个好孩子，请你好好的生活。我们第30段见。 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你说要一直爱一之后，就这样永远不分开。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念着伤害我们的。什么

可以不用感谢放你走的我，只要别解开那旧伤口，再见面也不必说 hello。下人群穿过了街头，看见你的笑容，紧握着他的手，记不得爱情过去了多久，我都快要白头，你却没有不同，来不及感慨今天吹的什么风，你就已经消失在十字路口，当初我们不成熟，相爱相杀的折磨，唯一我做对的事就是放你走，看你重获了自由，得到幸福的享用，甚至你可以不用感谢放你走的我，只要别解开伤口，再见面也不必说 hello。 有人梦想爱得像小说，结果爱成了小丑，那些 是的，粗犷豪放的阳刚之气的声音啊，是来自动力火车带给我们的这一首新的歌曲《再见面》啊，就不要说 hello 了，那说什么呢？不必说 hello， 其实可能就避免那种尴尬的开场白了，我们可能会有更多释怀之后非常舒展的一种问候了。此刻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06:24，这也是我们男左女右的第三时段。那今天晚上呢，我将和你分享两篇暖文章，此时此刻我们要开启的就是另外一篇。那在这之前呢，也要问候一下在聊天室的很多小伙伴。好像每当我一个人直播的时候，不管是在下午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还是在男左女右，我的确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控啊。自从有了这个聊天室，说实话，从去年1月11日到今年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我自己是觉得还不是太适应这里，但是也看到了在我们的男左女右的排行榜上啊，这个粉丝榜上呢，依然有这么多如此对节目执着还有长情的听友，他们已经到了6道杠，我现在才是5道杠，距离6道杠还有640分的经验值，大家也是在每天的打卡还有留言被加精之后呢，还有转发等等等等，都会让你提高这个经验值，从而分数上就会往前走。现在我们的前三位是小撒妞妞、七仔的七宝、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这个应该是妥妥都会到我们7月16日的现场的。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那也和曾经爱过这档节目可能刚刚回来的朋友说，2022我们依然在一起，会从晚上的9点到11点，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 说实话，这真的是走过了这么多年最好的时间，也是男左女右，真的不敢想象我们终于可以有这样的15年的日子。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暖文章依然会是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个人从内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积极意识的文章。来吧，开启第二篇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和你分享的另一篇暖文章，题目叫2022年最好的打开方式，归零、重启、更新。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忽然间我们已经踏入了2022年。过去一年，也许你曾踏足山林，拥有花团锦簇的风光，也许你曾走入低谷，经历了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但没关系，都已经翻篇了。新的一年，愿你清零烦恼，重新起航，走在变好的路上，迎接2022年赠予你的惊喜。首先清空自己，让心归零。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学业遇到了瓶颈，工作都有不顺，都会让我们心生愁绪，这些烦恼都装进心里，快乐就被挤走了。其实啊，很多事儿没什么大不了，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难题，过段时间再回头看，也就变得不那么严重了。过好当下的这一刻，无论多少不开心的事儿，请都把它们留在昨天。很喜欢一句话，我们以为所有的光都离我们而去，然而光还在，一直都在，只要我们把门打开一条缝，光就会涌进来。往事清零，才好迎接新的明天。愿你可以掸去2001年的尘埃，把坏情绪妥帖放下，把糟糕的经历看淡，往前走，往前看，相信一年有一年的惊喜，一站有一站的风景。第二，整理心情，重新起航。我们都曾有过艰难的时刻，在一次次的打击中，你会伤心，你会沮丧，可这就是生活。人生这一趟旅途，总要跌倒那么几次。不过即使日子再艰难，你也可以为自己找到排解的方式。不妨按下暂停键，做一桌拿手的好菜，在烟火气中抚慰心灵，看一场痛快的电影，在哭哭笑笑中释放自己。太过执着于过去的成功与失败，只会拖累前进的步伐。这世上没有跨不去的坎儿，好好整理自己的心情，满怀希望，开启新的一年。生活就像天上的月亮，这段时间缺了一点部分，下段时间还会圆回来。别再在乎过去一年的得与失，2022年正等待你的探索。最后，提升自己，更新生活。很多人抱怨生活在为难自己，但世间自有它的公平之处，你有多优秀就能收获多少掌声。不满意自己的处境，就想方设法的去改变，渴望获得更多东西，就去拥有相匹配的能力。2022年，你要洒出更多不为人知的汗水，度过大把无人问津的时光，督促自己多读书，拓宽你的知识边界。那些变优秀的密码就藏在每一页里，克服自己的惰性，迈开步伐去运动，充沛的精力让你能与世事周旋。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点滴努力，会在日后开花结果，会在某一刻突然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愿你活成一颗种子，静默地积蓄力量，有朝一日破土而出，惊艳时光。凡是过往，皆为序章。2022年，请你尽情的起舞，热烈的活着，把每一天都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从这一刻开始，不惧岁月颠簸，倾力拥抱生活的精彩和浪漫。 时间曾经寄来一切，原来人山人海里有特别，指尖翻动永恒字典，解开让我心跳的悬念， 瞬间的特别是偶然的遇见，漫长的时间抵过任何的语言， 世界大的有限， 有我在你身边， 和你并肩穿过黑夜，读懂明天，每个心愿一起实现。 迷人的孤单被你暖成勇敢，我在回忆里惊叹你给的最长情的答案， 简单的浪漫是我爱的平凡，不过是用余生陪伴， 在人山人海， 我为你撑伞，做你特别的存在，别怕你的未来有我在， 生命中等待， 等余生挚爱， 请不要担心这个世界的纷扰，就让我们唱这首歌谣，那些悲伤回忆就藏在心底吧，那是走过才能收到的礼物，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那些年的歌，那些失去的，那时候你曾不后悔的爱过，你总问为何丢失的越来越多，怎么心还会越来越重， 那些犯错遗憾的故事多难得，像一首首的歌温暖了旅途。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那些年的歌，那些失去的，那时候你曾不后悔的爱过。 首歌，耳边刚刚听完的这一首是来自由长靖带来的。其实这个旋律你非常的熟，对，请回答1988。我们听到的这个是翻唱的国语版，你不要担心。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一首歌，喜欢他们的朋友一定会在夜里很期待这部戏早一点能够上映，来自杨紫和肖战带来的《余生请多指教》。哎呀，真的不想用余生去等待，余生请多指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啊，找到你所喜欢的，能够让你的业余生活带来快乐的事情，这真的很重要。其实也不用去管别人对你投之以什么，只要你自己知道快乐了，放松了，得到了真正的一种精神上的获取，从而能够让你更积极地去面对生活，那这种喜爱，它真的是专属于你自己的快乐。说这番话的时候呢，也要小小的为本节目的锦鲤啊再增加一个证据点。刚刚非常激动的连续给他加了两次金，这是我们的男左女右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的三道杠听友虾爬子少年。当年在微博时代的时候就对他印象很深，他今天传来了喜讯，他说2021年是我本人收听男左女右的第七个年头，这个好消息是在2021年哈。他说最大的小确幸就是硕博连续连读成功了，原来坚持收听男左女右真的可以带来好运。我们节目又增加了一个博士生听友，厉害厉害，佩服佩服，恭喜恭喜，而且是一位学医的博士生，请接受我们的膝盖，非常不容易。他说每个掉头发和哭到睡不着的夜晚都会听男左女右，超级的感谢大家。在学习的路上哈，我们真的要佩服每一个咬下了一个硬骨头，真的对自己而言从来都没有放弃的人，这很了不起。真的希望这样的好消息越来越多，而且很想在男左女右第15年的时候采访到各行各业，听节目有了自己人生的变化，有了一些对你而言难忘的深夜画面的听友。所以我们可以预约一下虾爬子少年哈，现在已经读到博士了，肯定有你很多故事。我希望在男左女右15周年的时候采访到15位我们的听众代表，就像当年我们有1000多位红人，也

常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所以说，刚才有朋友问我，那你觉得在跨年的这段时间里看的那一部电影怎么样呢？讲真，其实有时候看电影，如果你是为了做一个影评人，去找更多的细节，抠更多的精致的部分的话，可能你看完一场电影之后会有很多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因为你的审美和你的电影的你的那种架构已经不一样了。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每一部电影都会有一点小小的瑕疵，包括这个完结篇，我感觉我对他的最终的判断应该是这是一种情怀了，已经不能单纯的说好与不好，而是当你看到每当有香港电影的时候，里面会有熟悉的烧鹅、叉烧，还有那个打包的饭盒，家家户户都会喝点汤糖水开心等等等等这些字眼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为自己过去一些熟悉的东西在买单，在给你的情怀当中注入了一种增加。可能你们在听男左女右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吧，时间长了你已经分不出它到底好与不好，你只知道你习惯了熟悉它的一切。所以今年呢，在2022年，我们在听听 FM 聊天室中的很多的小伙伴，我刚才也温馨提示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深夜里没有各种各样的坏情绪。如果这档节目让你产生了坏情绪的感觉，那你真的应该关掉收音机，去找让你开心的事情。如果开心，那自然就应该这种浪费的时间，这个浪费的字眼是值得的。而如果不喜欢，非要在那里硬要熬一段时光，确实会很难受。所以我都会在聊天室中稍微的今天晚上让你早点休息，就会悄悄的 看着你和他 成全你的不喜欢。 年前微笑的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来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

绝非夏夜。 Baby let me write a love song just for us. Let me sing this love song, love song, love song. Let me sing 曾度过寒冷的冬天，有过多少难熬的夜晚，我为自己坚强而骄傲，以为从此以后一往无前。然而自从我遇见了你，发觉自己开始变脆弱，能忍受短暂的分别，无依无靠，就像是一个孩子。我多想给你看我炙热的心灵，在寂寞的胸膛里燃烧。真的说不出那甜言蜜语，我只想为你歌唱，在每个想你的夜里。 健的歌真的非常的治愈，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善意的，善良的。有人说听流行音乐是一段时间的事情，而听经典音乐是一辈子的事情。相比于被抖音霸占的热歌榜，很多人更喜欢经典耐听的老歌，比如李健。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呢，是在每一个想你的夜里。其实男左女右快15年的夜晚陪伴时光里，如果说最常播放的男歌手的前三位，我想李健一定是我播放的男歌手当中最多的。因为确确实实在晚上听他的音乐，不光是你们在那边听，我在这边播也会觉得是那么的温柔，像清风拂来，一切都变得柔和温润，世界不再是那么绝对的很多，而是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可以慢慢的化解，这种感觉真的太妙了。从业的20年了，其实我一直有个梦想，很想采访李健，尽管他是我的朋友，但我却从来好像还觉得自己没有这份底蕴去采访这样一个像诗人一样的歌手。未来的日子里，愿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好想你， 只会思念你。 张志成这首经典的《爱情》，在2022的第一期直播节目中送给你，祝愿你2022的爱情一帆风顺，能够找到生命中苦苦寻觅的他，谈一场真正让你的人生开始有了变化的爱情。 你总是对我好。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周迅的《你真好》，我可爱的听友，你真好，你能够这么长情地喜欢一档如此之久的节目，你那么愿意赞美一档节目和赞美我，我相信你会有更多的好运。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都不要做一个情绪化的人，而是更加的考虑到每个人的感受，自然而然的和好运相遇。你真好，明晚见喽，晚安。 我的世界只有你知道，你有多好你都不知道，你真好，你真好，你陪我哭也对我笑，舍不得我一个人老，你真好，你真好，太多的我也做不到，为你我要过得更好。 每个人都需要跟自己相处，而夜晚是最好的独处时光。当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4，北京音乐广播。FM 9.4。